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1集，云建威今天忙活一晚上的成果得到肯定，极其有成就感。他站在厨房里宣布： 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每天早上起床给你们做早饭，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再出门。 云洪洲深知自家儿子脾气，配合他。 好好，需要爸爸叫你起床吗？ 云建威信誓旦旦道： 我自己会定闹钟起来。 云洪洲和齐峰不约而同心想： 看来明天是吃不到这个早餐了。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，齐峰起床背完单词出来洗漱的时候，竟然真的看到云建威出现在了厨房。他还以为自己没睡醒，进厨房确认一眼，看见一个锅里正在焖煎饺，一个锅里在煎荷包蛋。云建威还穿着睡衣，头发也没梳，顶着一头乱乱的短发，把昨晚泡好的黄豆混着水和牛奶倒进豆浆机榨豆浆。 哥早。 云建威和齐峰说早安，声音软绵绵的，刚起床浑身还没劲儿。齐峰看着云建威有些泛红的眼眶，云建威犯困的时候就会这样，一直打哈欠揉眼睛，然后把眼眶揉红。 明天就不用做了，你好好睡觉。 云建威忙着把鸡蛋翻面。 没事了，反正就早起一小会。 齐峰只好不再多说，洗漱完后回来坐下吃早饭。过会儿云洪洲也起床了，出来看见云建威做的一桌早餐，一脸不认识地看着自家儿子。 受什么刺激了？怎么起得这么早？ 云洪洲担忧地问。云建威把盘子端上桌： 起来给你们做早餐啊。 云建威自己兴致勃勃的，云洪洲和齐峰却心里不踏实，担心他起太早睡不够，怕他早起做饭辛苦，又不忍心打消他的积极性，只好略忐忑地坐下吃饭。好在早起做早餐这件事，云建威只坚持了一周就彻底歇了。他懒觉睡了14年，实在遭不住强行篡改生物钟，反正勤勤恳恳给他爸和他哥做了一周的早餐，也算是非常努力地挑战过自己。另外两人也松了口气，这孩子总算恢复正常了。五月，云建威有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。峰山私立高中每年春末夏初会举行入围考试，考试分笔试和面试，笔试考语数外三门，面试分15分钟内的个人演讲和小组讨论两个环节，笔试与面试最终的成绩占比为6:4。如果这次入围考试通过，中考后可以降分优先录取。这阵子齐峰就在给云建威补数学，齐峰仔细看过峰高历年笔试真题，开始每天给云建威安排学习任务。云建威放学回来后在家里做题，正好等齐峰下晚自习回家就可以检查成果。周末他会再额外空出两个小时专门给云建威补习。云洪洲本想给儿子找个家教，不想耽误齐峰的学习时间，齐峰自己说没事儿，每天认认真真给云建威上课。 微微，下午要不要一起去篮球场玩？ 云建威懒洋洋趴在泳池边。 不去了，我今天的题还没写完呢，写不完我哥又要说我。 还有人敢说你？ 好羡慕微微啊，还有学霸哥哥辅导功课。 你上周小考是不是进步了2名啊？ 考了29名， 还不错吧？ 真不错，班上一共也就42个人。 下个月有中考体育项的游泳考试，几个人本约着一起练习游泳，结果竟在玩水闲聊。 游泳馆是戴子英的老爸开的，今天特地空出来专门给他们几个小孩玩，还让人送来了水果和饮料，泳池旁边有两个教练陪着，一开始还教他们游泳，后来就成了坐在岸上照看他们安全。结束的时候，云建威在更衣室洗了个澡，换上宽松的白 T 短裤，踩上凉拖鞋，吧唧吧唧出来。外头天正热，游泳馆门前树荫蔽日，风静而禅燥。云建威抬起头，看见站在树荫下等他的齐峰。齐峰背着书包，穿着和云建威身上同款的黑色 T 恤，云建威买的，白色运动鞋，他每周周末晨跑时穿的那双，已经磨旧了。他正拿着本英语单词本安静地看，听见动静后抬起头转身走过来。齐峰身量挺拔，站在一群初中生面前完全是个大哥哥的样子，几人纷纷与他问好。胡恩泽问， 阿峰哥是不是快高考了？ 嗯。 齐峰点头，顺手抚去云建威额前头发上没擦干的水珠。 哥，你别管云建威了，他有我们一起回家呢，别耽误你学习。 哪里耽误了？我哥就在旁边图书馆看书呢。 不耽误，走吧。 云建威和朋友们道别，拽着齐峰的书包袋子与他一起离开，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湿鞋印。回家后就开始做题，齐峰把他的作业本搬到自己房间，要看着他把今天的题写完。云建威本想玩一会儿睡个觉，晚上再写，结果他哥一眼看穿他的拖延症，觉也不让他睡。 先写完，写完我给你批改。 云建威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他哥旁边写数学题，齐峰自己也在刷卷子，厚厚一卷真题卷已经快翻到底，做完的那部分卷子上写满了黑、红、蓝三种颜色笔的改正和标注笔记。云建威看一眼卷子上秘密的端正字迹，挠挠头发，把凳子往前拖拖，安静下来低头做题。齐峰出的题目普遍比分高的真题平均水平要难一些，云建威做题做得头疼，他记不住通项公式的变形公式，想翻笔记看，被齐峰拿走笔记本和数学书。 哎，不能看。 我忘记公式了。 不会做就放着，把会做的都写了。 可是我要是错的多了，你又要罚我多写题。 不罚你写题，今天就背公式。 哥。 云建威趴到齐峰的卷子上耍赖。 嗯，我还想看电视呢。 齐峰算是位严格的老师，又很耐心，他摸摸云建威的后脑勺。 考完试以后再看，先忍一忍，等会儿哥陪你一起背，行吗？ 他摸云建威像摸猫的脑袋，指腹蹭过额头，蹭得云建威心里痒痒。他赶紧直起身坐好，不吭声，拿起笔继续做题。云建威感觉自己完全被他哥抓在了手心。分高入围考试安排在周末，云建威的送考阵仗颇大，爷爷奶奶、爸爸、哥哥、大妈妈都陪他过来了，还有和他一起来考试的胡文泽和戴子英。云红乔因公事繁忙没来成，不过一早就给云建威打电话，预祝他考试顺利。三家人聚在学校门口聊天，马上要进考场的小孩完全不紧张，兴奋讨论这次考完试以后要一起去哪里玩，吃什么好吃的。学校门口的停车场已停满了前来送小孩考试的车，